夏天的过渡，没有跟他笑容一样浓郁的学着，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。光亮的壁画，纠缠的涂鸦，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。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孤独，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占卜。人物，别看他来才看到造谣意，这次还放肆不毛目的，不懂说他们的自古相近，不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？喧沙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，和你身无尽家故乡的那一片海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个摸一动，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，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，这世界已经因为他停格过头。这爱不落幕，光的心事的孤独，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占卜。编织的沙发坐落在桌上，一封封只是献给天空的情书，当街的冷清好让人满足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。 一首好歌的 Plus， 不要 Double， 要 Triple。夜空三连拍。 盼望，总在失望，日子还不都这样？

troubles to go through. They are strong in the city. Daily struggle to be true. Betray authenticity. Poison well around the steel. I will take another round. Or another ride until we take off from the ground. I feel it inside. I wanna reach that. It's somewhere inside. I wish you reached that. Reach that skyline. Skyline. I wanna reach that skyline. Skyline. I wish I reached that skyline. 睡新人， 全体集结！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，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。空中不夜城 ，DJ 麦麦麦同学回归日播，暗夜发光，满格回归。月夜月动听 FM 97.4每晚12点 空中午夜城，让我们现在开始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。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